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狗吸尘器品牌代言人杨洋。双十一要到了，我在小狗电器官方旗舰店为大家准备了颜值更高、性能更强的小狗 T10 无线手持吸尘器旗舰款，更有多重好礼，快来和我一起慢慢买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地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。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。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。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。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完全撇心街中的我，随时随地你经过，见我如此落魄，或会感到极难过。等待雨声陪同我的哭声交错，何时何地你听见也会疑心自我，为你将眼泪流过。为何唯独看泪，为何只得一声声错，为何仍没雨下，仍然不说话。遇着我永未存在过，你知道你要良心已过，或会秋半日来坐。为何唯独看泪，为何只得一声声错，为何仍没雨下，仍然不说话。遇着你永未明白我，哦哦哦，你也许会问我是否哭泣过，为了那一个是否实在傻，哦哦，你也许会问我心想不通，烦恼只因我越想便越多。哦哦，你也许会问我怎么想不通，烦恼只因我越想便越多。你却不懂爱我，

上海小姑娘，遇见另一个她，永远陪着她。他们看来是那么的好啊，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，她就要出嫁啦，我该送什么花？她低头不说话，泪汪汪，我也一样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制止我在每日怨天怨地，情话情意情路情尽都经过，也是因你留下我在昨日过活淡如死，痴心像马戏，似小丑眼内希冀，为想得到你愿竭力以心献计，想你但愿你暗街灯也才想你，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。 已经五点钟咯，快要下班了，努力再冲刺一下，不要偷懒哦。我是潘玮柏。